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诸位放掌。诸位法师，诸位居士，晚上好。 禅师好。 今晚就继续谈到这个法念处的最后一章，就是这个四圣地。四圣地相信大家也是对它蛮熟悉的啦。本书也可以已经可以背出来了，什么是四圣地。在看个内容之前，请大家翻到你手上的经文，看到这个第230页。因为这段经文是很长，所以我们就一段段来念先啊。我们从第五段四圣地开始。复次，诸比丘，比丘住于随观诸法，即圣地随观诸法。又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法？依四圣地随观诸法。以此，诸比丘，比丘如实了知，此是苦；如实了知，此是苦之极；如实了知，此是苦之灭；如实了知，此是导致灭苦之道。那我们再看这个内容先。在这里已经佛陀列出了，就是有四个，就是四种这个苦地啊，是四个这个圣地。那我们稍微解释何为这个圣地。圣地总共还有四种这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就是它是圣者们所洞见、所看见的真谛。圣者包括了佛陀还有阿罗汉，就是呢，这个是他的第一谛，所以叫圣谛，就是佛陀与阿罗汉所见到的真谛。第二个解释是因为他是圣者所发现的，这里指圣者是指佛陀，因为这个四圣地是佛陀发现，不是佛陀发明的啊，这点我们要分清楚。因为即使有佛没有佛，四圣地也是在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只是被佛陀发现出来而已啊，不是佛陀自己发明出来的东西。还有就是刚才说这个四圣地是佛陀发现的，那这个四圣地也有隐没的时间啊。当佛陀还有声闻弟子陆续的入灭之后，这个四圣地又被隐没了，没有了四圣地，一直到下一尊佛出世，下一尊佛就是找到这个四圣地而成佛，又开始的这个四圣地又在开始出现了。这包括了我们的这个四念处也在内啊，所以在这个经典上面是讲到了修这个四念处是很难得的机会啊，因为在我们漫长的轮回的这个道路中，就是漫长轮回，有遇到佛法的时间是十分十分的短，它只是那么一刹那的时间，在我们的这个轮回的这个旅途当中啊，这么一刹那的一个光，好像闪电般的，那么一刹那闪电出来的那个时间，才有机会遇到这个有佛陀出世的这个时代。大部分时间呢，我们都是在黑暗的时代， 就是没有佛法的那个时代。啊，你看现在，我们想想想看，好像是很长，因为佛陀已经入灭了2550多年了，好像我们以我们这个人生的那个寿命来看呢，就是好像这个佛法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了嘛，很久啊，对不对？啊，可是如果你在整个我们的轮回里面来看，那是很短的。可是你看看，如果这个佛法灭了，那佛法也会灭的嘛，这佛陀教导会灭的，因为这个也是有为法，就是有生就必有灭的。啊，所以这个佛陀教导灭了之后，要等到下一尊佛出现才有。下一尊佛是什么佛啊？弥勒佛几时才来呢？啊，对啊，因为现在弥勒菩萨是在那个斗率陀天嘛，所以是那边的天岁是4000岁，他们寿命是4000岁，不是这边的4000岁，是那边的4000年，斗率陀天的那个4000年，对，换算到来我们的地球的时间就是561万年的时间呢，啊，那就是肯定很长的时间是没有佛法的。所以就是我们大家有这个机会在这一生能够接触到这个佛法，是以前累积下来的善业才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这个机会从你的手溜过去的话呢就没有了，那遇到这个呢就很难很难了。就好像有个例子，佛陀也是那个瞎眼乌龟的历史，那个故事你们听过吗？就是比喻人生难得啦，对不对？啊，这个瞎眼乌龟有机会刚好100年生出来头一次，刚好套上那块小木板那个洞，已经是很难了，对不对？这个比喻成人生难得啦。啊，佛陀说，如果要遇到佛法了，比这个还要难。现在还要难，可是大家也遇到了。就是在，就是要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不要轻易的放过这个机会。你放过这个机会的话，以后再遇到了就很难了。只有抓住这机会，再培养起下一次再遇到佛法的这个因，我们下次才会继续的再踏上这条修行的路，一直到解脱为止。如果这次没有把握这个机会，溜了，再把它这个机会从手指缝里面溜走了，那下一次呢都很难有机会再遇到佛法。所以不断的要处理这个轮回呢就更加的难了，因为没有佛法的那个指引的话，我们只会造恶业啊，所以在恶道里面都很难出来的。即使有一点善业出来了，也未必能够遇到佛法的。就是你看世界上人口很多啊，你看不说，就是在佛陀时代的，就是全印度人都是佛教徒啊，也不是啊。即使有佛陀存在的时候的印度，也是少部分人信佛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也要看，就是你以前有没有修这个善，这个善业，才有这个机会遇到这个佛法。另外一个第三个解释呢，就是见到这四圣地的人都能够成为圣者。所以要真正的这个了解到四圣地，见到四圣地的是出果人，出果的圣者才算是真正的看到了这个四圣地。啊，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四圣地，我们现在是理论上面知道而已，不是我们亲眼的用心去看这个四圣地，是通过文字去了解这个四圣地而已。啊，第四个解释是因为这个四圣地本身，就是一个真理，它是不会随着时间而转换，它也不会有这个错误，也没有这个虚假。在这个真谛就含有这四种这个意义在里面。接着我们稍微解释这个四圣地，就是同样的以阿毗达摩论里面的方式，就是以这个特相作用还有现起来略解，略为介绍这个四圣地。第一个地就是苦地，苦地它的特相就是苦难， 这个苦呢就是一直在折磨我们的，这个就是逼迫的苦，一直在折磨呢，不能够逃避的嘛。这个苦完了又到另外一个苦，一个苦接一个苦的跟着来，就是在我们身心啊身体升起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苦地的一个特性，就是苦难。它的作用是使我们热恼，就是心不能够定下热恼，就是烦恼的恼啊，它使我们会使我们痛苦。它的现起是继续的前进，刚才说一个一个一个来的，不停的啊，这个苦就是它的现起的时候是这个苦完了又叫另外一个来，另外一个来，我们人生是一个苦接一个苦的啊，这个就是它的现起作用。第二个极地，极地的意思就是聚集在一起的意思啊，那个就是苦的聚集在一起是啊。佛陀说那个造成苦的原因就是恶爱，它的特性是聚起，聚合的聚，聚在一起，各个元素聚合在一起。它的作用是不断绝，就是继续的升起，一个恶爱完了一个恶爱。它的现起就是障碍，这种恶爱会障碍我们的这个，就是造成我们的在贪嗔痴里面呢不能处理。第三地就是灭地，灭地这里指就是涅槃，它的特性就是寂静。当你的我们贪嗔痴熄灭之后啊，我们内心就得到寂静啊，这个是它的这个特性。所以这个寂静是指解脱了贪嗔痴三大烦恼，它的作用就是不死与不灭，然后它的现起是无相。没有那个相，那个相貌的相，无相。第四个地就是道地，它的特性是一个处理苦难的方法或者是道路，它的作用是断烦恼。对，这个包括了就是我们所说的接下来会说的那个八正道。它的现起是脱离轮回，这个是八这个道地的这个它的这个现起。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这个苦地，请翻到那个经文，苦地那边啊，也是同样的230页。复次，诸比丘，何谓苦地？生是苦，老是苦，死是苦，愁悲苦忧恼是苦，怨憎会是苦，爱别离是苦，求不得是苦，简而言之，无取蕴是苦。复次，何谓生？以此道或彼道所熟众生之身，诸众生之取身、受身、形成、畜生、诸运之显现、诸处之获得，诸比丘此名为身。复次，诸比丘，何谓老？以此道或彼道所熟众生之老，诸众生之衰老，此若法白皮皱，寿命日减，诸根衰退，诸比丘此名为老。复次，诸比丘，何谓死？此道或彼道所熟众生之分离与消失，诸众生之破坏消失，死末寿命终了，诸运彻理，身体起气，诸比丘此名为死。复次，诸比丘，何谓愁？因失落此或彼而受苦，

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与识取蕴。诸比丘，此句简而言之，无取蕴是苦。诸比丘，此名为苦圣地。啊，接下来就是佛陀更进一步的来解释什么是生、老、病、死等等啊。那这个在讲之前，你要考大家，佛陀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与什么对象演说这个四圣地？月愿啊，无比丘什么时候啊？刚刚成佛的时候啦，啊，因为他是从那个菩提迦耶，然后走到鹿野苑去。你知道从菩提迦耶到鹿野苑有多长吗？大概有250公里左右。那已经都是用走的方式啦，啊。如果你去印度的话，你坐车都要坐好几个小时。但是是佛陀是故意去找他这五个比丘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次讲这部经啊，所以我们说这部经是初转法轮经，这个是第一次转法轮的三转法轮啊。那个什么时候是最后一次讲这个呢？四圣地在什么地方？在涅槃之前啊，在什么地方呢？毗湿那罗那个双沙树林之间嘛啊，然后对象呢？他是一位120岁的一位外道，婆罗门外道啊。他知道佛陀很久了，可是他不因为佛陀比较年轻嘛。啊，所以他就放不下这个面子，去要向佛陀请教。可是到了佛陀要临入灭的那一刻，他知道了，如果呢这一刻不再去找佛陀的话呢，他心中的疑问没有人能够解答得到的。所以他就怎么说这个最后一个机会了，所以他就没办法再去找佛陀了。开始说大家也看过这个故事嘛，阿难尊者不让他去见佛陀吗？三次都拒绝了阿难尊者。后来佛陀听到了，就叫阿难尊者让他进来。然后就他问了几个问题啦，就是说那个那么多那个那个就是所谓的当时候的这个教主啊，都说他所讲的那一套理论啊，就是能够解脱啦什么啊，就是让他问这个佛陀到底他们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否真的已经解脱啦，而且看到已经实相啦。那佛陀告诉他不要浪费时间，现在把时间放在你自己身上先。所以佛陀就跟他讲这个四圣地里面的道地八正道。讲了之后呢，他就要求出家，然后佛陀就叫阿难尊者与他出家，然后就叫他之后他在佛陀入灭之前就证到阿罗汉。这个记载说他如何证阿罗汉的呢？是在经行的时候，佛陀教导之后呢，他就去旁边经行。这经行过程很短的时间呢，佛陀还没有入灭，他就证了阿罗汉。在经行过程中，据说他比佛陀更早入灭，因为他不要看到佛陀入灭，所以他要比佛陀更加早。所以其实佛陀在说法45年，那就是从35岁成佛嘛，一直到他80岁入灭，45年这个期间，他的说法的内容没有离开过四圣地。如果不是四圣地的话，那这个就不是佛教。佛陀教导不离开四圣地。只是有时候就是可能没有这么明显说这个苦集灭道，可是它的范围还是在这个苦集灭道里面的，只是有时候没有特别标出这个名字出来。说是佛陀说生是苦， 真在在能够体验是苦吗？因为一生起一出世的一生的那一刻，就注定的你下一刻的苦就跟着来了。一有生就有苦啊，是不是？你有这个体一生出来的话，各种苦就跟着来了，所以这个生是苦的一个基础，有这个身体才有这个苦。不管是什么身啊，这个欲界的身、色界的身、无色界的身啊，只要有这个身、有这个存、有这个生命存在的话，就有这种苦啊。所以生是苦，老是苦吗？老也是苦啊啊，能够体验到吗？老啊，哎呀，体力也不比年轻的来的好啊，记忆力也衰退啦，听觉、视觉也在衰退啦，啊，这个只是老的苦啊，啊，虽然现在可以整容，你可以整到好像20岁这样，啊，可是你里面的器官可以整容吗？也不可以整啊，啊，那个只是暂时骗骗你而已，啊，那个整也是只是几个月的，又要去整一次。还有这个食啊，也是苦啦，大家也知道啦，苦的时候要分离啦，一切东西的分离也是苦。还有那个愁悲这个苦忧恼啊，种种就是苦啊。这个悲是指这个大声的哭泣，叫做悲啊，就是好像那个眼泪好像扭开那个水龙头这样的啊，那个叫做悲，哇哇哇的哭这些啊。还有苦呢，这里只是身体的苦。你看到那个经文里有这个愁悲苦忧恼是苦嘛，啊，这个苦跟后面那个苦的意思都不一样了。啊，这个愁悲苦的这个苦是指身体的苦。忧呢是指内心的这个绝望。还有这个怨憎会苦。怨憎会苦大家知道吗？啊，就是看到你不喜欢看东西，遇到你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啊，比如说你跟外面你跟一个人吵架，你很讨厌他，很讨厌他，不要见他咯，对不对？然后就是你来报名禅修呢，他也来报名禅修啊，因为这么不巧呢啊，那个接受法师把你们分配到同一个房间啊，那你就找接受法师，我要换房间。啊，这法说不可以，啊，那没办法啦，要跟他住在一起啊，睡也跟他睡在一起啊，每天睡觉还要跟他碰面啊，怎么吃也跟他坐在一起，坐也在一起啊，这个呢就是怨憎会苦的，是遇到不喜欢的人，偏偏在你面前出现啊，逃也逃不掉。还有取不得苦啊，这是刚才所说的。你所要的东西，想要得的东西，可是你得不到，啊，所以你内心呢就放不下。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要这个不死，贪生不死，啊，人也取不到啦，对不对？啊，像这个以前的秦始皇不是得那个想要求生不死吗？啊，后来也是不可以啊。这个爱别离苦啊，就是跟你喜欢的人。啊，就是离开了，这个爱别离苦。对，最后是简而言之，无取蕴是苦。啊，无取蕴，我们上次说是指什么呢？世界上就是执着世界上的人或者是事物，整个世界是由无取蕴造而组合而成的嘛？啊，就是色受想行识。啊，所以只要你执着。这个无蕴啊，就是无取蕴，就是一种苦了。再来说到苦地的话呢，啊，大家也知道分成三种苦。当你们上课的时候或者看书的时候啊，有说到这个苦地里面有三种苦，就是苦苦、坏苦，还有行苦。苦苦这里指就是我们的身与心的这个苦。身体的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苦，来自身体的。心呢就是刚才那个什么愁悲苦恼啊这些啊，是这个心的苦。坏苦是什么呢？坏苦是这个苦是指 这个身体或者我们心的那个乐受，这种乐受会什么变？会说称为这个坏苦呢？比如说你身体感到舒服快乐啊，你的内心也在快乐啦、啊，这个是坏苦。为什么呢？是因为这种快乐会变，会消失的，会改变的。当然这种快乐消失的改变之后，我们就会有那什么呢？失落、遗憾、伤心，所以这个叫做坏苦，因为这个快乐不能够永恒的嘛，这种乐受不能够永恒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坏苦。还有这个行苦，行这里指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说建立在无常的上面，建立在生灭无常上面，所以呢，一切东西它生在无常的上面的时候，它的结果也是无常的。所以这个为这个行苦啊，就是在所谓的这个有为法啦，就是包括了这个三界都是一样啊，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属于这个有为法方面。在佛陀讲解这个苦谛啊，就是的时候呢，很多有些人就误解了佛教呢，是说以为佛教是一个消极的、悲观的一个宗教，什么都说苦，我们什么都说苦，对不对？人生哪里有苦啊？很多快乐啊，所以认为呢，佛教是一个悲观的宗教。其实，佛教是一个积极的宗教，不是悲观的。怎么说呢？因为这个苦谛是佛陀教我们是去面对我们现在人生的种种的问题在哪里，而不再逃避。你说他是快乐的，否定他是苦，这种人是逃避主义，就是他不看他的实相，他以其他来麻醉自己，不要看他的原因在哪里，不要真正看，不要看到他的这个我们生命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就是消极的、悲观的。所以佛教呢，相对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因为佛陀知道这个是不圆满的，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不圆满。你要解决这个不圆满之前，一定要找到问题所在，一定要想到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这个苦谛本身就是要我们去了知这个苦谛，通过四圣谛啊，这个四念处来了知我们当下身心有哪一种不圆满。所以我们在做四念处的时候，就是要时常观啊，对不对？身体有怎么样，身心有怎么样的变化，身体这个苦受等等，我们也要知道，就是去认知当下到底我们这个人生存在着怎么样的不圆满，来怎么去超越它、解决它。如果只是单单佛陀说啊，这个是苦的，可能你还可以说是消极的。可是戒筛佛陀还有说它的原因在哪里，还有说提供我们去除这个苦的方法，去除苦的方法之后又会得到什么，这个是积极的方面，面对这个问题不要跑掉，不要采取那个逃避的那个方式。复次，何谓身啊？就是解释什么是这个身呢？以此道或彼道所熟之众生啊，就是呢，任何六道的这个众生呢，诸众生是之受取、受身、形成、出世，诸运之显现啊，就是到了各种我们的五运的组合而成、完成之后。还有诸处之获得，处这里是我们的六处，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六处啊，就是生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叫做身。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胎儿啦，胎儿在肚子里面的时候的那个发展的过程，就是从最初的这个受身，然后取身，然后受身，然后形成，慢慢到了 全部的器官都发展出来了，这个叫做身啊。也这个复次诸比丘和慰劳，就是以此道或彼道所属之众生，诸众生是衰老齿落发白皮皱寿命热减粗根衰退，诸比丘此名为老，就是这些是老化的老的现象。所以从这种现象中我们知道了我们正在老，老的过程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是老的结果，这种就是衰老啊齿落啦发白啊皮皱啊，这些就是老的这个结果了。这几个现象大家有吗？其实老是不止，就是每一分钟都在老的，即使从婴儿的那一刻开始就开始老了，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步向老的这个过程的。因为我们上次说人之所以老，所以怎么了，就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火大的作用，就是火大是催我们老化。不是诸比丘何为时，以此道或彼道所属之众生之分离与消失，中诸众生之破坏消失始末，众生终寿命终了，诸运撤离，就是五运开始分散了分离了。我们有这个生命的时候，五蕴是集合在一起的吗？现在死的时候呢，五蕴就会开始分散了。身体气舍命根毁坏，诸比丘此名为死。这个比较简单了。还有这个副词，复次诸比丘何为愁？因失落此或彼而受苦。因受此或彼的苦事逼迫而有忧愁哀戚，内在哀伤，内在悲痛，诸比丘此名为愁。愁是内心的一种苦受。然后这个其他的都是差不多一样，我们就看那个经文大概你们也是了解了。这个悲刚才说是大声的哭泣，这个叫悲。这里苦，这里只是身体的苦，因为身体受到苦，所以呢就造成了心的这个苦。比如说你在这个进行的时候啊，你闭起眼睛进行，走啊走啊走啊，那头撞到墙壁，头很痛啊，这个就是这里所谓的这个苦。当你的头撞到痛的时候，你的心也升起那个苦受啊，所以这里指的是身体的痛苦与不愉快的感受，这感不愉快的感受由身体来引发而起的。还有接下来就是那个怨憎会苦，刚才以心愿为解释了，现在来到这个苦地。那个苦集在232页，这个苦集苦地啊，这个集地的经文很长啊，是因为有很多是重复的啊。我们只是念一小段啊，我们念到这个，那这个眼根是可喜可易折，然后就。其他的后面就是我解释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解释的啊，不然会练到来的话练完可能就接下来就做网课了啊。那个里面后面还有很多啊，我们一起练啊。那个极地复次诸比丘何谓苦集圣地，既喝爱导致再生，且何喜与贪俱行，到处追求哀乐，即欲爱有爱无有爱，复次诸比丘，此喝爱升起时，于何处升起？ 住时于何处，身体皆有可喜与可意者，何爱即升起。诸作时即于此处作住。故是诸比丘，于世间中何者是可喜可意者？于世间中眼根是可喜与可意者，何爱时升起？住坐时以此住住着。好，那接下来他们就是要提到这个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那接下来就是于世间中色尘是可喜与可意者，何爱升起时以此处升起，住时以此处住着。然后就是身尘、香尘、味尘、触尘、法尘。于世间中眼视是可喜与可意者，何爱升起时以此处升起，住坐时以此处住坐。然后就是耳视、鼻视、舌视、身视、意视。于世间中眼处是可喜可意者，何爱升起时以此处升起，于住处住住时以此处住住。啊，然后就是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哎呦，就是这个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还有这个色想啊。于世间中色想是可喜与可意者，何爱升起时以此处升起，住坐时以此处住坐。然后身想、香想、味想、触想、法想。然后色思，就是于世间中色思是可喜与可意者，何爱升起时以此处升起，住坐时以此处住坐。然后就是身思、香思、味思、触思、法思。于世间中色爱是可喜与可意者，何爱升起时以此处升起，住坐时以此处住坐。而是身爱、香爱、味爱、触爱、法爱。于世间中色寻是可喜与可意者，何爱升起时以此处升起，住坐时以此处之坐。而这是身寻、香寻、味寻、触寻、法寻。于世间中色思是可喜与可意者，何爱升起时以此处升起，住坐时以此处之坐。这是身思、香思、味思、触思、法思。这是诸比丘此名为苦集圣地。来看那个经文，你看，复次诸比丘，何谓苦集圣地？既何爱导致在身，且何喜与贪俱行，到处追求爱乐，即欲爱有爱，无有爱。那刚才说到这个刚才读个经文呢，佛陀也说到了这个什么是众苦集合的这个原因在哪里呢？佛陀是说喝爱能够导致在身，就是喝爱就是造成我们种种苦升起的这个原因。喝爱有三种，喝爱就是经文上也有说到，是欲爱、有爱还有无有爱。欲爱就是贪求五欲的享受，就是眼耳鼻舌身五欲的享受。然后呢，这个有爱，有爱有四种有爱。第一种是对欲界的喝爱，就是说要喝爱，要投身到欲界天去做天人，或者升到这个富贵家的家庭来做有钱的人，就是希望呢来世就是升到，跟着说升到天上欲界天啊，去做继续享受。因为欲界天，欲界就是包括了我们的个人类啦、人道啦，还有欲界的六个天嘛，这个属于的是欲界。 因为为什么会生为欲界呢？就是众生执着在欲的这个享受方面。所以就是第一种有爱是对欲界的喝爱，就是要升到欲界天或者是人有钱人的家去做去享福。第二种有爱是跟常见一起升起的，常见就是说认为有一个不灭的一个灵魂，或者有一个体从这个身体转到另外一个身体，就是好像换衣服这样啊，从这个衣服换到另外一件衣服，这个称为这个常见。常见就是认为相信众生里面呢有一个实体从这一世延续到另一世，自我进化，直到他与大我或者是本我合为一体。就是比如说一些反我的思想啊，就是这样。第三种这个有爱是执着这个色界与无色界的合爱。啊，就是有些就是不要升到这个欲界天去了，他要升到这个色界天或者是无色界天去。色界天就是梵天啊。要升到梵天呢，就要靠禅定。如果你要升到欲界天呢，你可以行善，持戒行善布施，啊，也可以升到欲界天。可是你要升到梵天的话，就要靠这个禅定了。那这个升到这个无色界天，更加靠禅定了。无色界天的众生，他们是有心，可是没有身体的。你在知道他们是有心没有身体啊，所以这个佛陀刚成佛的时候，刚刚在菩提迦也刚成佛的时候，他就想到了，我现在悟到的这些这个真理啊实相啊，该跟谁讲呢？所以他立刻的就想到了他离开皇宫之后遇到的那两位老师啊，有些看过佛陀生平都知道了，那你想到，然后他再看一下哦，第一位老师呢在七天前就去世了，他升到这个无色界天去，第七个禅定天。然后再看第二位，前一天也去世了，也升到无色界天的非常天去。佛陀说啊，就很可惜了，他们呢就听不到佛法，因为他们只有心而没有身体。那第四种有爱就是贪着那个禅定，就是贪着进入那个禅那禅定。总共就是有爱分成四种，无有爱是跟断见一起升起的，断见跟禅见就是颠倒相反过来了。断见就是以为只有这一生呢，一死了什么都没有，人呢只有这一生呢，只活这一生而已。啊，所以呢就是断见会比常见来的危险。如果有这样的知见的人，断见会比较危险。为什么呢？为什么断见呢会比较危险呢？对啊，因为他不相信有来世，不相信有这个果报，所以他只为了达取他的目的，认为只是一生吗？一死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只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不择手段。所以呢这个更加的危险。常见虽然也是错误的，也是邪见，可是至少坏事他不敢做，他知道还有来世。当然这个也是不究竟的，还称为佛教里面称为是邪见的，这两种都是。不是诸比丘，此何爱升起时于何处升起？诸作时于何处诸作？凡于世间有可喜与可意者，何爱升起时即于此处升起，诸作时即于此处诸作。这里指的升起就是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 刚刚升起的那一刹那，刚刚形成的，这叫做升起。住坐就是说在那个地方重复的出现，那个住坐。在那个注疏里面就有这个解释说，升起是当下内心出现，住坐是潜伏在这个内心里面，这个是两种，可是大概意思都是大概一样的。大家也知道这个我们烦恼有可分成三个阶段的烦恼。第一个就是潜伏，潜伏的阶段。第二个就是升起的阶段。第三个就是发作的阶段。什么是叫潜伏的阶段呢？就是说大家在这里现在在这一刻听经，这一刻现在在听经的时候，你内心有嗔恨心吗？没有，对不对？这一刻没有嗔恨心。这个嗔恨心在哪里呢？就是潜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要遇到了一个外缘，它才会什么呢？那才会这个升起来啊。比如说现在你在听经，就是很高兴啊，内心完全没有嗔恨心，不生气啊。坐在你前面一个前面的人呢，不小心就放了一个屁啊，你听了之后呢，听那个屁就说是生气了。怎么是在这种不恰当的地点时间来放屁呢？啊，就生气了。然后呢气呀气呀气呀。那这个是现在刚才你不生气吗？对不对？现在呢因为这个屁呢，你就生气就生起来了，生气生起来了，这个是生起了。那个嗔恨心生起来了。那生气生气的那个不断的在你的心里面生起了，很生气了。到讲完经之后呢，结束了啊，你就去找那个人骂他啊！你为什么在我前面放屁呢？是我不能够好好的听经啊？就骂他了。这个什么呢？这个叫做发作了，就是发作的阶段了，明白吗？那个烦恼就是在这个三个阶段，贪也是一样啊，也是在这个三个阶段里面。所以这个各种烦恼都是有这个三个这个次第的啊。还有接下来佛陀就是就说这个在眼根、耳根、鼻根、舌根、意根啊，就是呢我们当我们执着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还有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这个恶爱呢就由这里生起来了。比如说你看到了一样漂亮的东西，你执着就是通过你的眼根还有色尘，能让你的恶爱就升起来。还有一个触也是一样啦，就是触就是当你的眼识接触到色尘的时候，升起这个眼识，这个时候呢也会造成这个恶爱。眼识之后呢，就是变成那个想啊，升起来了。我们色受想其实的想运就升起来了。比如说当我们记得我们上次也是那个响应的作用是做一个记号，就是心里的一个记号。当你下次再看到它的时候呢，哦，你知道这个是什么颜色，这个我喜欢或者不喜欢。所以当你看到一样东西的时候，就是刚才说那个眼根、这个色尘、眼识，然后有这个触之后就有受了，受之后呢这个响应就起来了。响应起来的话，告诉你这个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恶爱的对象。接下来的这个都是就是重复的，就不是重复，就是也讲到这个刚才读到那个就是这个思啊、色爱啦等等啊，都是一样啊。色爱就是色爱，这个还有这个。身爱、相爱、出啊，这个为爱、出爱这些等等啊。现在讲到去到第三圣地，就是灭地。灭地这里解释就是说涅槃的意思。 此际无余离贪，由灭尽舍离弃除解脱与不执着，此亦何爱？当这个灭地升起的时候，就能够达到这个无余的离贪，就是无余贪，就是把这个贪嗔痴都灭尽了，不再会升起来了。这个是当这个道心升起的时候，就能够断除了这个恶爱还有烦恼的这个作用。在这个灭地里面的这个涅槃，就是佛陀很也是很少，就是很详细的去解释这个涅槃是什么，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去体验它啦。他解释的涅槃呢，都是以一些来描述的，比如说苦灭啦、非有啊、无相啊、不生不老不死啊等等，就是来略微描述这个涅槃是怎么。所以这里说的涅槃，也是说不要以为死了才做涅槃呢，因为很多人以为他死了才做涅槃，其实不是。涅槃就是在这个烦恼去除的时候叫做涅槃，在出果的时候也有涅槃，就是到出果的时候断了这个疑身见这个戒清取见的时候，你会体验到那种涅槃，就是达到这个出果的果字的时候呢，它的涅槃就会升起来。这个时候你觉得好像那天我们解释的，当你的烦恼减轻了之后，减轻了几个之后，你觉得很快乐吗？那我们再谈这个，接下来就是这个道地。复次，诸比丘，何谓导致苦灭之道圣地？此即八支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个经文你们可以看看啊。因为经文也是蛮长的，因为我们就但是我们就不练这个先，不然的话练下来没什么时间解释，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段还要讲的。那这个八正道我相信大家也很清楚啊，就是里面包括了三学，就是分成了戒定慧三学。不是，诸比丘，何谓正见？诸比丘，如实知苦，知苦之极，知苦之灭，知导致苦灭之道。诸比丘，此等名为正见。正见就是洞见的，如实的了知四圣谛，那个叫做正见。不知，诸比丘，何谓正思维？处离之思维，无争之思维，无害之思维。诸比丘，此名为正思维。处离思维，这是处离烦恼，处离三界，就是所谓的这个处离的思维。无争之思维，就是培养这个慈心，练习这个慈心。无害之思维，就是这个悲心。远离妄语，远离两舌，远离二口，远离绮语，这个是口业里面的四种啊。妄语就是讲偏话，两舌挑拨是非，二口用粗暴的语言骂人或者诅咒人家，绮语就是说没有意义的或者无聊的话。远离杀生，远离偷盗，远离邪淫啊，这个也很清楚啦，并解释。诸比丘，何谓正命？诸比丘，圣弟子舍邪命，依正命而生活。诸比丘，此名为正命。 啊，以在家人在家众来说呢，就是有五种邪命，就是不正当的这个职业啊，在佛教里面有列出，就是第一就是贩卖武器，第二个就是贩卖人口，还有这个毒杀业，第四就是贩卖酒，还有第五就是贩卖这个毒药，这五种呢属于这个邪命，就是不正当的这个职业。然后下一个就是正念啊，正念大家也知道了，我们解释其他的正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来培养这个正念，还有这个正定。这里正定不一定是指四禅八定，这里正定也包括了这个刹那定在里面。有些解释呢，有些法师解释呢，这个正定，所谓正定就是定里面要具足这个智慧才能够称为这个正定，如果不具足这智慧的话呢，就不能够称为这个正定啊。这个是有些意见呢作为一个解释。诸比丘远离欲乐，远离二法，有寻有思，由离身喜乐具足初禅而住。听说就是要远离各种的欲乐，还有不善的这个法，就是心里面呢有寻有思啊，就是呢有这个寻思，我们也解释过啦，就是那个心跟随那个目标嘛，探寻目标啊，有寻有思，才会生这个定嘛，才会生定之前呢有升起这个喜乐，喜乐升起之后呢就能够达到这个定。对，这里佛陀指就是由这里呢可以转修这个观禅而达到这个解脱。那接下来我们再谈到第五段，修习念处的成就，是245页。因为这个四圣地大家也比较清楚了，只是在略为就是带过，我们大家一起念。却然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7年者，可得二果之一，一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还论7年，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6年者，可得二果之一，一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还论6年，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5年者，可得二果之一，一现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凡修此四念处达1年者，可得二果之一，一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还论1年，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7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一现法证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不还果。还论7个月，诸比丘， 凡修此四念处达六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于宪法正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还论六个月，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五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于宪法正得究竟智，则得不还果。还论五个月，凡修此四念处达四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于宪法正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还论四个月，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三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于宪法正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还论三个月，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二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于宪法正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还论二个月，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一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于宪法正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还论六个月，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半个月者，可得二果之一，于宪法正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还论半个月，诸比丘，凡修此四念处达七热者，可得二果之一，于宪法正得究竟智，若有余执，则得不还果。此即如前所述。诸比丘，这是使众生清净，超越愁悲，灭除成就圣道，体证涅槃的唯一道路，即四念处。世尊如是说已，诸比丘心生欢喜，尽受世尊所说。这部分就是佛陀告诉我们，就是修四念处所可以达到的成就。对，如果你修七念的话呢，就可以达到阿罗汉或者是三果啊，乃至呢你到了这个七天也可以达到这个成绩。大家修了多久啊？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达到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精进呢，我们说我们的精进还不足，就是还不是还要，所以还要加多加这个努力去精进，才能够达到。那刚才说开始的时候有说过，这部经是在这个俱卢国，与这个俱卢国人说的嘛，记得吗？刚开始的时候，经的开始的那一段啊，就是有谈到了，就是不是我闻一时，世尊在俱卢国见摩舍坛城与俱卢人住啊，就是呢这部经当时候呢在俱卢国那边说，俱卢国就是现在在印度的新德里的附近。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俱卢国的这个地理位置，就是它的气候，就是不冷也不会很热啊。但时候的那个农作业也很丰收，所以人民呢对这个也不会没得吃啊，所以所谓的这个丰衣足食啊，而且就像这样的这个气候的这个气候也是不冷也不热啊，所以普遍的来说呢，就是整个俱卢国的人都有修这个禅修。对，在论里面呢有说到了，就是说在整个俱卢国里面，如果呢一个人他没有学禅修的话呢，他就被人家讥笑，被人家看不起。 都市树里面呢，整之后呢，住在巨乳国里面的动物也在学，也在学静坐。怎么说呢？这个一个故事啊，这个就是在注释书里面呢有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说到有一只鹦鹉的故事啊。这个鹦鹉呢，就是由一个流浪人养的啊。这个流浪人呢，就是好像带着这鹦鹉，他叫这鹦鹉耍把戏嘛啊。那个就是鹦鹉怎么翻筋斗啊，怎么做一些把戏啊，赚钱嘛，就是到处去表演啊，表演了人家就赏他那个钱嘛。那这天这个流浪人就带着只鹦鹉来到这个巨乳国。这个流浪人的习惯是他每去个地方呢，他都在寺院里面挂单的。啊，因为住在寺院里面吃啊住的都免费的嘛。啊，还在住在那边挂单的。那这次呢，他就挂单在一个女众的寺院。那里面挂单，然后有一次呢，这次他走的时候呢，他忘记把这只鹦鹉带走。就留下这只鹦鹉啊。所以这只鹦鹉呢没人照顾啦，就是就所以呢有一位沙弥尼照顾他。沙弥尼就是受了这个只受了这个十戒的这个女众啊，女出家众啊。那这个沙弥尼呢就给这只鹦鹉取了个名字叫做佛护，那个佛法的佛，保护的护，佛护。那有一天这只鹦鹉就坐在那个住持比丘尼的身边。那个住持比丘尼呢就问这鹦鹉，你有没有静坐啊？你有没有学禅修啊？这鹦鹉回答说没有。那个住持比丘尼呢就跟他说，跟沙门比丘尼住在一起呢的人不应该翻译的，就是不可以翻译，不可以懈怠的。由于呢你是只动物啊，所以呢就不能够做太过多，所以呢你就只要修这个每次重复骨头的骨啊，就是给他关那个骨啊，骨都可以了啊。所以呢就是鹦鹉呢一有空呢他就骨啊，做这个不净观了啊。那有一天呢，就是鹦鹉吃饱饭了啊，他就因为在寺院里面很安全嘛，没人抓他，他就躺在那个大门那边晒太阳啊。那突然间呢有一只大老鹰飞来就抓走了他。抓的时候呢他就叫了，他就叫溜叽咕叽咕叽咕这样叫的。然后那寺里面的那些比丘尼沙弥尼听到说，哦，这个佛护被大鸟抓去了，大家就拿那个棍子啊石头啊去赶走那个大老鹰，就是逼死那个 大老鹰把这个鹦鹉放下来了。这大老鹰放下来之后呢，这个照顾他的沙弥尼呢就抱着这只鹦鹉去见这个住持沙弥啊，这个比丘尼啦，就这个住持比丘尼呢就问他说，当你被这只老鹰抓走的时候呢，你在想什么啊？这个鹦鹉就回答说，当时我什么都没有想啊，我只想到呢是一具骨头，带着一具骨头，然后呢我也不知道那具骨头会散落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呢我那时候呢就是只想这件事而已啊。啊，那个住丘比丘尼呢听了就很高兴，说他告诉这鹦鹉啊，那你呢就会这个就会成为你以后呢将来能够解脱这个轮回的因啦。啊，那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当然一个神话故事啦，啊，就是说是带出了当时候这个巨乳国的禅修的这个风气，就连这个连这只鹦鹉啊也会静坐。那这个一个好像我们看卡通片的嘛，你也不用去教会什么鸟会跟它讲话，因为鹦鹉讲话其实它也不知道意思的嘛。我们说是好像鹦鹉学人讲话嘛，对不对？还有这个只是寓言呐，啊，一个哈。那这部《大涅槃经》呢就讲完了，到这里啊就是圆满讲完了。大家对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提到的那个四圣地有什么疑问吗？刚才四圣地部分就是苦集灭道，啊，刚才我是比较简略的这个带过啦，因为一般上应该对四圣地来说不是很陌生啦。这部《大涅槃经》在一些国家是很 他们是在哪来送的？对，但是在斯里兰卡啊，就是他们当作助念的时候念的一部经啊，就是一个人大概要去世的之前啊，有些人就念这部经，让要去世的人在往生之前提起这个正念。当能够提起正念的时候呢，就不会投身到恶道去嘛。其实这部《大念处经》这个四念处的方法，佛陀不只是在于这个俱卢国跟俱卢人说的啊，就是刚才说，就是佛陀说法离不开这个解脱，离不开这个四圣谛啊，只是说他的篇幅没有像这部经来的这么长，这么仔细。没问题了，大家可以，就是我们讲到这里啊，大家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静坐。 南无沙都沙都。